就似陌生不借土，一草一木尽是新鲜的脸孔，每一个笑容都好像在对我招手，到底这是哪里，好似梦中仙境。每一双眼睛都是这样的温馨，每一副双手也都伸出了热情，不管我究竟从哪里呀、来到这里，一切动真不误，全都不必在意。熟悉的人情味，贴心的人情味，飘香在空气，英雄的好脚印，姐妹的好手艺，都叫我惊奇。虽然除了回报你有一些担心，直到认识你莫名的欢喜，人在我的心底。熟悉的人情味，贴心的人情味，飘香在空气，每一份加油声，每一个鼓励声，我不会忘记。众人飘扬在哪里，理想有北京，也会有伤心，但是有你们，我就不孤寂。我真的好感激，每一双眼睛都是这样的温馨，每一副双手也都伸出了热情，不管我究竟从哪里呀、来到这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哈弗授权新风源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维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地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啊，这是这个四川乐山有一个幼儿园，他们最近呢开展了一个怎么样应对校园欺凌霸凌事件的这么一个调查。当然了，主要采访的问答的调查的对象是孩子们的家长。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问卷调查上写着，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被人打了，被人欺负了，你回家之后会怎么教育他？60%的家长表示，他们会注重培养孩子强硬的性格，就是鼓励孩子说，他打你是吧，打回去，打回去好不好。当然还有25%的家长是说，建议孩子说，你不要以暴制暴，千万不要以暴制暴，如果他打你的话， 就不要还手，就是这样。但是呢，像有一个乐山的这个幼儿园的家长哈，他就说了，他说我自己五岁的儿子在学校被欺负了，那他爷爷是跟他说，你孙子，你要打回去知不知道？但是呢，他作为妈妈呢，其实不赞成这种处理方式，因为他也担心，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不打回去的话，他也担心自己的儿子，哎呀，被人打的时候就知道躲在一边，以后儿子可能在以后的成长过程当中会变得很懦弱，到底怎么办呢？这个心态好矛盾啊，到底要怎么反应呢？那教育专家是叫熊丙奇哈，是呼吁家长们千万不要教育自己的孩子，提倡自己的孩子以暴制暴，千万不要让孩子打回去，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导致哈孩子在长大了之后会变成一个有攻击性的人，不那么和善的一个人，对吧？但是真的很矛盾，虽然大家道理都知道，是吧？矛盾，我这孩子如果被欺负了，我要教他怎么反应呢？对不对？我说到了这个事情呢，我突然想到了我自己家我弟弟的一件事情哈。他今年刚刚上初中，回家刚刚听说的，特别有意思。初中呢，就中午是要在学校吃食堂的，然后正在吃食堂的时候，就看到食堂的拐角呢，有一帮可能不那么听话的小孩子哈，就在吧嗒吧嗒的抽烟。于是呢，就我弟弟就比较有正义感，他就跟其他同学说，站起来说，就说指了指那个拐角的那些抽烟的孩子呢哈，就说你看看，他们真的不学好，是不是？小孩子还抽烟。这话一说完呢，那帮这个在拐角的孩子呢，看到他指他们，然后呢就把烟灭了之后，就走到我弟弟的面前，气势汹汹的就说，你刚刚指着我们说什么了啊？然后我弟弟的反应就是，啊，我就是说，你要抽也抽贵一点的嘛。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反应了吧？反应的好猴哦。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身边的眼神。 我是个30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我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30岁了，光芒和激情还没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乐？我喜欢30岁女人独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不觉间已30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还再三选择。 谁？ 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飞过大地，穿越海洋，穿过海面，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遇见的朋友，想念的远方，流过的泪光，听是谁在唱歌，在唤醒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在守望，对谁呼唤。是你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在指望，对谁呼唤，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同时要跟你分享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英国不是要提前进入选举了吗？本来他们应该在2020年要选举的，但是这个提前三年，所以呢，最新消息是说英国议会已经正式解散了，上到首相特蕾莎梅，下到后座议员，全部650名下议院的议员都失去了议员的身份，然后成为了普通民众。那下议院所有的650个席位呢，都是虚席以待，马上选举重新选举，当然也这也标志着英国这个大选的选举活动算是正式开始了。当然，这个所有的什么上议院、下议院啊，这些什么首相啊，他们成为普通民众哈，并不代表着英国就进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不是的。这个有一个议会发言人是说呢，在新的这个议员呐、首相被选举出来，新政府组建完成之前哈，原来的政府大臣依然负责管理各自的部门，但是有一些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像特蕾莎梅依然是首相，要负责每天的工作。比较不同的是，虽然他继续执政，但是呢，正常情况下不能再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了，要等待这个大选选举完，新的首相出来才可以有新的动作。但是呢，这 这次英国大选哈，提前三年进行，最大的议题应该就是英国脱离欧盟，对吧？脱欧这件事情，到底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是吧？当然，我觉得这个大选提前三年，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要有一个有力手腕的一个首相，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摆平了。那说到这个脱欧呢？特蕾莎梅呢，这一次也是继续在竞选首相这个职位哈。她是指责说，欧盟最近在英国大选期间是蓄意影响英国大选，破坏脱欧谈判。其实说到脱欧，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欧盟的各个国家，英国为什么要脱？就是还要分这个流浪汉，就是移民。那特蕾莎梅的立场呢，就非常的坚定，我们坚决不要。我们要限制移民，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坚定的立场哈、啊，目前在国际政坛上，特蕾莎梅被称为是新铁娘子。就原来撒切尔夫人不是铁娘子吗？特蕾莎梅这次是新铁娘子。我曾经的那个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说：“妹呀、啊，你跟我一样立场坚定呐、啊，可是你位移不坚定的时候，一定是你挑鞋的时候，对不对？”哪一双呢？这双也很时尚，那双也很时尚，两双都要了。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你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痴迷，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老爸现在想穷都难。这就是爹和爹的不同，一个好爹就是不一样啊。 二群当中向晚留言说，买不起饭，赊账吃性命面。Stereo 说，吃饭全靠蹭啊，蹭是一门功夫你知道吗，把这门功夫传授给我吧，因为最近需要蹭。 是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直到被我弹指一中计，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并不让预留的风险，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你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但是那是你曾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房间，多希望也有星光的倒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风声，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但是那是你千古无回首，还能感受那温柔，可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 下了一夜雨，下了一夜雨。 畅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OK， 接下来要跟你说的事情呢，节目里头的女同志们啊，女孩子们，我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夏天来了，晚上哈，特别是女孩子，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真的很危险。为什么呢？你看满大街的烧烤夜宵甜点，没有人能阻止你，随便进一家就要长好几斤呢，危不危险？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哎呀好危险呢。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彻底明白了，就为什么一路下胖子为什么会胖，瘦子们他们会因为哎呀天气好闷啊没有胃口，我们胖子完全没有，不受这个影响，你知道吗？我们天热照常吃，天冷照常吃，心情不好要吃，心情好也要吃，失恋了要吃，热恋更要吃，累了要吃，困了要吃，生病了要吃。我跟你说，我连来大姨妈都要，不影响任何胃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就没有哎呀没有胃口的时候呢？所以晚上不要一个人出门，知不知道？ 尘缘如梦，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情也成空，望不回首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在风里回头是无情烟雨，明月相拥，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烟火残梦难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尝尽人间。 想安排一场风雪，满腹相思的承诺，只有桂花香安排。 是雷人秀来，我是雪雷，陪你一起看看世界最新潮流，时尚潮流哦。这是时尚界一张照片引发了时尚界爆炸性的新闻哈。什么新闻呢？就是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把自己自来卷的发型 PO 到了 Twitter 上，然后就引起了一阵热潮。怎么说呢？因为本身奥巴马在当政的时候啊，就是当总统的时候，米歇尔作为第一夫人呢，其实整个八年的时光里头基本上没有以自然的发型出现过。你知道他那种自来卷是那种小波浪，小波浪的自来卷，可能有一些自来卷的人会知道哈，就是像疯子一样，就跟狮子一样蓬在自己的头上。当然那个 PO 的照片当中呢，他是用一个发束把它束起来了啊。所以呢，这个过去呢，他的形象一直是第一夫人的那种直直的长发呀，或者是非常优雅的往后梳的盘发呀，或者是那种大波浪的发，就是卷发。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自来卷的样子，发型自自然然的样子。所以呢，这一把自己这一张自来卷的照片放到了 Twitter 上之后，米歇尔是引来了赞赏如潮啊。为什么要赞他？因为其实黑人女性哈就比较多这种自来卷的发型。那在一些美国的职场呢，黑人女性常常会因为这些自己的发型问题哈遭到别人的嘲笑。所以在这种时刻，米歇尔把自己这种自来卷的发型 PO 到了网上呢，也是让人们看到哈，像奥巴马的夫人这种自来卷的样子，给黑人女性也增加了信心，对吧？不过听说了这个爆炸性新闻之后，特朗普说，哼，再爆炸，米歇尔的推特也没有我的赞多。不是不是啊，他不是这么想的，他是想的是，哇哦，原来他们喜欢自自然然的发型啊，自然而然的发型啊，那要不然我把我的假发片摘喽。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路弯弯，每个都看着阳光，天茫茫，家园向往远方，我终于可以飞，飞得比天还要高，看清楚这世界的奇妙。路弯弯，那个叫什么地方，天茫茫，只因路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与悲不悲伤，我已渐渐将它遗忘，想不想你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我已天天将它收藏，回不回头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路弯弯，看不到什么地方，天茫茫，既然有路就该闯，你说过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 场，会不会都结果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路弯弯，飞不走大街上花，天茫茫，只要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 也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的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多人属于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希望上去，原来是我们未曾出现的那个人。 他在的梦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诺言，用天线， 用天线开成爱 在你嘴的你的形状， 在屋顶藏着你的歌， 让星星 刻着 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各自交替，不停唱着你的歌， 在不停和我的人 将浪风和我烧给最孤独的夜，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各自交替，没有你的 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 谁？ 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 是你。 是这屋里有美丽的邂逅，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我渴望行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畅快地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或者闭上眼，凭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拥抱海浪、沙滩、贝壳、椰风，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心头梦想是写出满心负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为你的微停留。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风停了，云知道，海走了，心自然明了。他来时躲不掉，他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好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爱多一秒， 较，就因此痛快燃烧。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爱过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 好，接下来是三和交警的温馨提示。我们的安全带是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呢，可以将交通事故的伤亡风险至少降低 40% 以上。那交警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开车出门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的时候要为儿童选用适合他年龄和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者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OK，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雪雷，这里是雷人秀，接下来好音乐继续。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没人在上班，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烛光公园也有幸福感觉。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粘着，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新鲜的六月尾，先尝一遍，闭上眼睛无需太远，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有点亲切，快乐的好像环绕全世界。我们的爱在心上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有难受越明显，一两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粘着，想见就见，但可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心前保留原味，欣赏一遍，闭上眼睛继续看遍，感觉像有些酸，再回味有点心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越守越明显，一两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新鲜保留原味，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贪恋，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有点心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越守越明显，不用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 灯，窗外更是路中，今夜落花成冬，春来春去君无踪，徒留一帘幽梦，谁能解我情衷，谁将柔情深重，相知又相逢，共此一帘幽梦，窗外更深如中，今夜落花成冬，春去君无踪，徒留一帘幽梦。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雷人秀今天的话题来了，我们就聊一聊流行、时尚、潮这些东西，你都懂啥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经不经验，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不自己在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雨不说泪。希望独自己嘲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努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 下起雨了，要微笑一整天，会很累的，所以天哭了，话题没了，聊什么呢？要天天的见面，会很累的，真的会的。可不可以因为下雨不比永远晴天，虽然我没有太喜欢忧郁，可不可以让你听出我想的是我的必须，我是过分讨好你又变成你好心虚， 话题没了， 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一粒散发，我爱的人 收听雷人秀。 包包大人留言说，我学过服装设计，学业有成之后呢，给自己做的第一套衣服就是中山装。他说在精武门那个时代，我的中山装可是很流行的。做了一套中山装，我就问你，你穿了几回吧。 光光忽一转身后就心慌，夜朦胧还蓝蓝，月亮如水夜空发光，心上了看着你睡得好的方向，好梦无边我的天堂，忍不住 着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释放，来去你抛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小浪花的风光，一阵阵热热幸福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释放，依然不抛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释放，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毫不风光，一阵阵热热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一路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释放，依然我飘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就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释放，依然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 梅子树留言说，比如说今年流行的是渔网袜、破洞牛仔裤啊，那个设计中山装的，听到没有？今年流行的是渔网袜。中山装确实很潮啊，很潮很潮，在金武门那个时代。 记得脸上天色将他洗过的发现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为一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冻裂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情召唤，从的星星已烟消云散，风泪痛人间喜剧，走了青春离去。 许不会千般恋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心碎的时候秋声格外让人悲，天若不尽人意我愿生死相随。却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大江上下参照斜阳万物低垂，情深的时候那种离别不伤悲，这次痴心覆水何时何地相会。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柔情内有没有断肠的泪。我愿有情人成灰，情深的时候那种离别不伤悲，这次视线覆水何时何地相会。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柔情内有没有断肠。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但求真心一对，今生何去何回。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柔情内有没有断肠的泪。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但求真心一对，今生何去何回。红雀东南飞，红雀东南飞，红雀东南飞。 说要离开我，我已经感到你。 不再属于我。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又怎会让我在漫漫长夜独自徘徊。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我只能含着眼泪默默地离开。 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你在聆听，你在生活。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你不是要留言说现在流行骆驼皮内裤好不好？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要装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好，流行聊的话题是你懂的时尚潮流和潮都有哪些，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欢迎来进去。 我都醉了，灯光在我眼里都模糊了， 为什么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那句要我把你忘了，怎么能忘了，除非不呼吸，走到哪里才躲得掉回忆，离别总是让人怀疑着自己，连恨不恨你都不能决定，是这一切都是我不好，是我不知道，只有真心留不住男人一个拥抱，就算眼泪会是温柔的手铐，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我也不想要，是我不好，是我还忘不掉，心痛只能用时间来消耗，已经感触是我什么一个给不起我永远的人，就算是我不好， 这里演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有一个听众三里留言说，刚上班的时候我们书记告诉我们，在合肥任何名贵的衣服都不如我们这一身工作服，知道吧，这一身工作服穿出去那就是消费能力的象征。他说然而并非如此，我昨天穿着工作服去学校，结果被认为是来学校装门的。这证明你们学校有消费能力，消费能力象征。 安静的房间，还有你的温柔，躺在棉被上看着躲的枕头，为何分手后回忆就被偷走，爱情走到尽头，是否可以做朋友？你和我以前是朋友，心情不错，就想约你走走。你聊电影，我听你唱歌，我们总是无话不说，还能做朋友，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谁懂这坎坷。爱上你以后失意也很轻松，现实太残酷，梦中你会拥抱我， 牵手，我变成情歌手，只唱太多巴拉歌。你和我现在是朋友，你那么好，却只能做朋友。你装冷漠，我装无所谓，我们如何要求更多才能做朋友？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只能写成歌。前是朋友，心情不错，就想约你走走。你聊电影，我听你唱歌，我们总是无话不说，还能做朋友，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谁懂这坎坷？ 不成双的

七年前啊，十七年前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染了一个酒红色的头发。你想，一个男生染一个酒红色的头发，回去之后就被我们家老头一顿鬼打，气得我呀当下又去剪了一个光头，就剃光光。回来之后被我们家老头老婆，就是他爸妈，男女混合双打。他说，哎，想当年在学校我也算是一个奇葩的男生啊。你有发现啊，奇葩的男生呢总有不奇葩的女生奇葩的爱着他，这是一种流行。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我的歌都要听到。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下，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种下，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 个人守在风中等承诺，一封信一年时间都掠过，一颗心消瘦两人的寂寞，回忆都是负荷，两个人在喜悦中散去了，我的手被温暖过，幸福了。